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主仆二人城外走，别有用心说破口，风水宝地重金德，另类体验有人愁。各位看官，近些年呢，在咱们这个大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人傻钱多，这四个字儿啊，一般呢它用不到咱们小老百姓身上，而且呢能够担此殊荣的人呢，平常看上去还真是不傻。比如说咱们今儿要说的这位张员外，他呀在外人眼里那可是精明着呢。 哎喂，老爷，咱走这么久了，咱找个地儿歇一会儿啊。 歇啥呀？你们这年轻人这么娇气，又怕苦又怕累的，这是咋回事呢？ 咱走了一上午的路了，老爷，您今儿出来怎么不坐轿子呀？ 坐轿子的话那人太多了，是吧？顺的，我跟你说哈，今天咱们要办的事儿啊，必须保密，听见没？ 瞒着夫人，我知道了。 上船。胡说八道吗？这不是，我说保密呢，是要对周围人保密，尤其是你，千万别。 那你别带着我呀！ 不是，别跟你旁边人说嘛。 哦、我 看你老实，我才带你来的嘛。 您真看得起我。哎，老不趁现在，您跟我说说，今儿咱干什么大事啊？ 我呀，这不钱吗？买了一块地。 知道知道，花大价钱。我们底下伙计啊，都特疑惑。您老爷，您这性格，您不像那么大方，不像那么那个冲动购物的人呢。您这做生意的手段，在临安城那是赫赫有名啊。 顺子，那啥，以前光看你老实，没想到原来话咋的多呢。 不不不，我这是因为啊，您今儿唯我以重任啊，我特别的激动啊。 知道老爷我看得起你就好，还记得我说的这个啥重中之重是啥吗？ 知道知道，您说这个重中之重啊，是这个 等会儿啥玩意儿，重中之重是啥呀？ 重中重重重中之重啊。 哎， 对对对，就是别让别人知道这事儿，对不对？您放心，今儿啊咱们出来说过的每一句话，走过的路，每一段我回去之后都打脑子里边自动删除了。 有这个觉悟啊是好事儿。 哎，老爷，我就想问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这块地入了您的这个法眼了呢？ 顺子知道现在临安城里头什么生意最赚钱吗？ 房地产呗。 错了吗？ 错，您刚买块地，我这不顺着您说吗？ 我买地呀，可不是为了房地产，为了别的事儿。你知道什么叫地下中心区人生后花园吗？ 旅游业。 你上那旅游你不闹腾吗？ 您不说后花园吗？ 我说是人生后花园。人生就是人死了之后，西天极乐世界之后，肉身待的地方。 坟哪？ 什么叫坟哪？什么叫坟哪？现在就坟升值最快。你是没看现如今临安城里头有钱人为了抢一块风水宝地都急成啥样了，你知道不？ 囤着地等升值了再卖。 卖多钱我都不卖，得给我自个儿留的。 自个儿留这么一大片地，您人生年富力强，巅峰之际，明白了，发现有什么病了。老爷，什么样的病啊？现在咱这科学发医疗发展了，能治好啊？ 啥？谁有病啊？我虽然说平时是有点喝了喘，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是吧？掌柜， 那干嘛给自个儿准备墓地呢？ 废话，我这个没眼界就没眼界。古往今来啊，但凡有点权钱的人，哪个不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给自个儿准备身后之时日的吗？对吧？秦始皇知道不？不是隔壁老秦头， 那不知道啊。 秦始皇他那墓啊，好家伙，修了好几十年呢。 哦，还有钱人都把心思搁这儿了。 你瞧瞧，这就是我买那块地，怎么样？ 什么就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怎么样？您这个，哎呀，是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有树林啊。 对呀，您呢？ 您相亲更和睦了，这面更合群儿。 您呢？您打算躺里边试试？那您没用啊！您是躺那肯定是特舒服，但是我不懂，反正我觉着没什么用。 孙子，我跟你说，既然把你叫来了，我就把你啊传授一点风水常识。你看那两边是树了吗？看见没？看这树， 瞧见了，瞧见了，对称 的。再看后边的山，前面的河，这格局，我告诉你，这个我老张家呀还得。再富贵五百年， 对对，它凉快，起码是是吧？你看这树啊，哎，它长得就密实 了。你这反正就记住这个地方，明天一早咱在这儿见，记着。 干嘛？明儿早晨 啊， 来这儿干嘛呀？ 反正到时候来就是了，记住了这事儿啊，保密， 保密，保密。 哎呀，这么大费周章的一个小秘密竟然还有后续，那咱就接着往下看看会发生一些什么吧。 孙子，你怎么才来呢？快点过来帮我挖坑 埋你。 我说你真是， 不是挖坑干嘛呀？ 你说干嘛呀？挖了你躺。 到底你干嘛？我虽然说是糊涂一点，我说话是不老中听的，但也没有活埋的罪过，是不是？ 说什么呢？我埋你干嘛呀？ 不是让我躺进去吗？把这墓地送给我，让我先试试。 小子想的挺美呀。 那这什么意思啊？您到底想干嘛？您直说。 我之前我买地的时候啊，遇见了一个大师。 然后呢？ 啊，大师说了， 嗯， 这人呢要想活得明白 啊， 就必须得看破人生， 所以那就得挖坑。这跟挖坑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要想看破人生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体验死亡， 死亡。 哎，只有知道了死亡，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呀、啊？这人呐，才能活得清晰踏实。 那跟我躺进去有什么关系啊？体验死亡我头回听说呀。 哎， 那我就得体验一回。 别说老爷我对你不好，就是老爷我就让你在我这块豪华墓地上感受一回呀。虽然现在这墓地还没开始建呢，但是风水是在的，赶紧过来过来感受一下啊。 不是，我是比较糊涂，看破人生这事儿对我太高端了，我不想看破人生，是吗？我就葫芦娃图挺好的。 正好那就需要你这么一个糊涂的人，太敏感的就光操作什么不吉利呀、啊、之类呀、啊，就这话呀，一点都沉不下心来好好的感受。 您知道不吉利啊？ 感受嘛，你只需要用心好好感受人生如何看破的，别的就别想了。 我感受不了，您自个儿感受吧您。 我不信任你，我才带你来的吗？ 我没往出说呀也。 我都这么信任你了，你让我怎么回报你啊？ 你不保密了吗？ 废话，光保密的话我不就不带你来了吗？ 那您带我来干嘛呀？ 就帮我感受嘛。 什么叫帮你感受啊？ 我的意思就是你先帮我体验，然后把感受告诉我。 二手感受，这对看破人生没什么帮助。您自个儿体验体验不完了吗？ 哎呀，顺子，你说说，我也是这么一把年纪的人了，我要真往里边一躺，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你也知道啊， 你年轻啊。 哦，我年轻， 年轻， 你儿子更年轻啊！ 哎哎， 你怎么不让他躺里边，血浓于水呀、啊，感受起来跟一人似的，这多好啊！ 不是你以为我没想啊？ 啊， 也得你家这谁，你夫人他们同意呀、啊。 哦，还得老夫人同意呢，哈哈哈。所以您就把这晦气事儿搁我身上，我回去种地行不行？啊，我们家的地比您风水都强，好不好？要不我也试着卖墓地去，还不行吗？我不想干这事儿，行不行？ 你那是做生意的材料吗，顺子？做人得踏实，知道不？ 那我也不能躺着分裂，我不受这气。 哎呀，你看你这钻牛角尖是不？这哪是受气呀、啊？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叫感受，感受，感受。你就躺两天完事儿了，起来拍拍土。 躺两天， 照样我回家吃饭，不费劲儿。 吃啥饭呢？我还。 你瞧你这是，你到时候你躺完这，我又不让你给你钱，不就完了吗？ 行行行。您说给我钱了啊？ 那肯定的呀，老爷，我是那啊克扣工人的人嘛，更何况你这是帮我大忙了。 那这钱可不能算在平常的工钱里。 工钱照给，这是感谢费。 得有多少？ 100， 100两银子，那凑合啊，我答应了，就这坑啊，那我躺了啊。 100文， 那我种地。 等会儿，10两， 20， 15， 50。 怎么越摘越高呢？这是 我50，这样我帮您感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要不明白呢，我就一直躺坑里边，行吧？我绝不起来，这样到您明白为止，行不行？ 行行行行吧，50就50， 先给钱。 不是你这人，这叫啥？这哪有这样？ 您要中风啊？是怎么？ 这是啥人呢？没办事儿，先给钱，像话吗？ 那我帮您感受，我一没钱二没房的穷伙计，我怎么在最大程度上感受您的感受？ 接着说， 您是谁呀、啊？您是最有钱呢、啊，您先把这50两感谢费给我，我也体会一点有钱人的感受，这样不能离您更近一点吗？对不对啊？ 嗯，行。你这顺子，这家伙你这挺会做生意、啊。 瞧您说的了，体验死亡那是最最高端的心理交流，咱别浪费时间行吗？您一句话，我马上躺这坑里去，行不行？ 好吧。50两银票你收好了，但是记住了啊，我不叫你起来你就得给我继续躺。 哎，我帮您全方位立体式，我感受这种感觉行吗？ 好嘛，说来说去原来还是因为钱不到位啊。那么既然价钱已经谈妥了，那就接着感受呗。只是慢慢的有一个人的感受他好像不太好。 哎呀我的，顺子顺子，醒醒醒醒，别睡了、啊、别睡了， 老爷您来了。哎呀，这是我带什么好吃的，怎么就一清炒大白菜呀、啊、 怎么意思，半个月大鱼大肉的还把你这嘴给伺候刁了是吧？ 不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这个我不怕吃不好没有体力吗？我就替您感受、 啊、躺这什么都不干要啥体力啊？ 那脑力对吧，我得感受啊，这脑子不转怎么感受？这我先吃，吃完了呢，我再跟你讲昨儿我感受到的新内容。 你感受到还感受到新内容？ 对呀、啊，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呀、 啊。什么不对啊？ 你琢磨，我花那么多钱雇你来帮我体验死亡是没错，可是我呢还每天给你送吃的，大热天的走那么远的路，怎么想着这受罪的都是我呀？ 您可别钻牛角尖，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您不给我送吃的，那就不是体验死亡这么简单了，是不是？ 这都半个月了， 所以我没含糊啊，半个月了，我依然认真的帮您体验呢。 那你刚刚睡着了，那算怎么回事呢？ 睡着那个是，您没吃东西，没吃东西，然后脑力劳动又太多了，累的，累的。 累的 啊， 那我可得听听什么感受啊。 我跟您说啊，我悟到了一个新道理，跟您是息息的相关。 息息相关，不会又是什么直面过去，珍惜现在，积极未来什么的吧？ 过去现在和将来呀，那是， 那也不叫过去现在和将，那叫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说的不是，我就问您啊，像您这么有钱的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没钱呗，那就是， 这是一部分浅显的。 那深入的呢？ 人活着没钱很可怕，遗憾的是人死了钱没花完。 没花了还有我儿子呢，给我儿子留着。 是留是肯定要留的，但是咱们小少爷作为您的亲骨肉，继承了您那么会赚钱的优秀品质，还有这个800年不遇的风水宝地，给您老张家是保驾护航，以后能赚不着钱吗？对不对？ 嗯， 你考虑考虑。 你要这么说也对，那你这意思从今儿开始我得想着法儿的花钱是吧？ 也是也不是。 哎， 咱呢还得结合之前感受说。 之前感受又哪一天呢？ 就是那个吃红烧肉的那天。 那天说啥来的啊？对了，那天说人呢最重要的是感恩。 对，其实我就问您了，对于我奉献自己帮您体验得来这个重要的感受，你有什么更深刻的想法呢？ 我呀有啊、我感恩啊，底下伙计生意上伙伴，就连隔壁跟我抢生意好几年没给个好脸老李，我都登门表示感谢了。 您做太对了，哎，不枉我牺牲自己替您在这躺了半个月呀。 哎呀，我可是给一个 感恩，感恩别提给钱啊。 好，好吧，好吧，那你接着说感受。 我的新感受就是，为了这一世活得精彩，您不能当守财奴，钱该花得花。 没错。 哎，对不对？ 嗯、就是这么一个感受，是吧？ 对。 我怎么花呢？ 你想想、 怎么花？ 这，你带着感恩的心去花钱。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呐、 靠我这雷厉风行的手段、是吧？ 赚这么多钱，哎，就是靠的是什么？雷厉风行的手段，靠的是伙计尽心尽力的帮您。 我感谢过他们，那天不还特地重中之重感谢你了吗？ 对呀，所以结合这两种感受，花钱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涨工资，把伙计们的工钱涨上去， 是不是得第一个先涨你呀、 我没什么意见。 你拿钱你可不没意见，我想通了，你这小子行，变着法儿的讹我钱是吧？ 这怎么叫讹钱？ 是不是讹人？ 不是讹人。 是不是讹人？ 不是不是，这是我替您体验到的感受。 别跟着扯犊子了， 您不是看破人生吗？ 我从小不是，你小子从来不老实。我告诉你、我这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手里的是感谢费拿着，工钱你拿着，好饭你吃着，然后不停算计我是吧？ 我冤枉啊，你冤枉好人呐、想当初您是揪着我就躺在这个墓里边的，替您体验死亡啊，你以为这活好干呐、多么的瘆人呐、 怎么改了神调了还？好汉的，我是顺子的，不好干就算了，起来起来，快回去铺子里边，你咋没这事儿呢？ 我没体验完呢呀！ 赶紧的，我告诉你，再不回去，我告诉你，说你旷工。 我这就去，这就去，我不体验了，我回去干活还不行吗？您有什么体验呢？ 我这体验了一回啊。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嗨，您说这事儿弄的吧，还真没谁有必要觉得委屈，谁让他一开始就跑偏了呢？本来体验死亡就是另类想法啊，也不是不行啊，只是呢您自个儿体验自己感受就挺好，你非得让别人来帮忙，你说这个事儿他能靠谱吗？这正是看破人生须如何，他人代替终不可，白忙一场才领悟是亲身得来最负责。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心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刀刻笔迹追随，代代相传，百转千回，以爱情做结尾。星球，我常常生活在孤独的四周，幸好有繁星伴左右，愿生命更长久。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冰霜里炼筋骨，曾让雨雪打胸膛，曾在三九迎风站，也曾在百花里笑春光，曾让清风拂山岗，曾让明月照大江，上九天射太阳，敢笑英雄也气短，也敢与兄弟共情长。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舱体验，即日购买尊享三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万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